有只脚，只脚，我身后有尾巴， 尾巴， 谁也不知道， 知道 我有多少秘密。 哦， 我头上有只脚， 只脚， 我身后有尾巴， 尾巴， 谁也不知道， 知道 我有多少。我头上有只脚， 只脚， 我身后有尾巴， 尾巴， 谁也不知道， 知道 我有多少秘密。 哦， 我头上有只脚， 只脚， 我身后有尾巴， 尾巴， 谁也不知道， 知道 我有多少秘密。 小青龙，小青龙， 我是一条小青龙， 小青龙，小青龙。